整个夜晚。 爱得更久点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九月第一个星期一的晚上，因为大家是在放假中。中秋节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的传统的团圆的佳节，希望你呢也是和家人一起吃过了晚餐，现在呢或许正在赏月，也或者是正在听着广播。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朋友要送给妈妈的，看到你的点歌单我很惊讶，妈妈确定真的很喜欢这首小幸运吗？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忍着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 歌，在直播间曾经帮过闺蜜送，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女友还有好朋友，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要送给妈妈的。但是喜欢这首歌的妈妈一定也是一个心中住着小女孩的母亲。博仪仙居说，我要给妈妈点播这首她喜欢的小幸运，愿她老人家中秋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听者有份，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小幸运。 晚上9:11，没错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秋版的爱的更久点。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，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我在直播间等着你的中秋订单。下面这首歌呢是记忆谷朋友要送给最重要的他，今天呢是他的生日，我们这会儿呢正吃着生日蛋糕，听着爱的更久点，希望从收音机当中听到一份祝福。既然是8月15，大家都会习惯性的举头望明月，其实今天的月亮挺圆的，虽然专家告诉我们今年还是15的月亮16圆，可我依然觉得这是个浪漫的日子。而这首张国荣翻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也替你送给你爱的他，生日快乐，此情绵绵。 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是应景特别深情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替刚才那位男生送给他爱的女孩。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还真的很多，不知道你是过农历的8月15还是阳历的9月24号。 ABB 刘美美生日快乐，想要一份电波里的祝福，愿新的一岁平安喜乐，心想事成。 世界走了多远，不管昨天明天，什么叫做永远？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唱一首歌，在

吃没吃饭？今天傍晚天气怎么样？是否又忘了带伞？发过去一个表情看看，再装饰幽默感，到底说不说一句晚安？你等到凌晨三点半，一句喜欢你喜欢你说出口的时候却那么难，隔着屏幕红红的脸蛋，连丘比特也觉得孤单。一句喜欢你喜欢你现在说出来算不算晚？不想只是做你的伙伴，我还想做你的另一半。吃饭，今天心情到底怎么样？明天用不用加班？过去一个表情看看，假装是幽默感，到底说不说一句早安？你等到上午十点半。 非常浪漫的一首歌，来自牛奶咖啡。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当中，其实呢也是可以找机会说说心里话的，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李先生，想点给他心爱的女孩的。他说这个女生每天晚上都会听爱的更久点，相信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应该会敏感到是谁为他点歌吧。好的，刚刚和你聊过微信的一个人，让你听广播的那个人要把这首歌送给你。继续爱得更久点，我们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用爱化解一切这位听友点播的。他说昨天呢是我的好朋友的生日，但是星期六星期天没有爱得更久点，所以他今天要补送一份生日祝福。因为这位朋友呢是他相识十年的老朋友了，前两天呢他们也一起纪念了十年这个老友纪念日，觉得很有意义。此时此刻呢他也在听广播，明哥补说一声广播里的生日快乐，送你这首十年。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难免朋友。